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当您坐在音乐厅里或者收音机旁欣赏音乐的时候，可曾想到过，2000多年以前我国古人是怎样欣赏音乐的吗？他们欣赏的又是什么样的音乐呢？如果您有兴趣，就请和我一起回顾一下2400多年前的情形吧。公元前5世纪中叶，古希腊已经结束了和波斯的战争，进入了伯利克里斯执政的所谓雅典黄金时代。中国呢，正是战国初期诸侯纷争的动乱方兴未艾的时候。连年不断的战争给黎民百姓造成了巨大的苦难。可是在长江以北、汉水以东，现在的湖北省北部随县一带，当时被叫做曾国的一片领地上，却矗立着一座华丽的宫殿，宫廷里灯火辉煌，歌舞升平。坐东面西的宝座上端坐着的是名字叫做乙的曾国侯爵，他面前的几案上摆着盛满酒浆的金盏玉壶，酒酣耳热的曾侯眉飞色舞地在欣赏音乐。大厅的中央是由20几个人组成的乐队，他们吹笙、弄池、弹琴、鼓瑟、击磬、敲鼓，真是鼓乐齐鸣，好不热闹。然而最引人注目的却是那套制作精美、造型宏伟的大型打击乐器编钟。呈曲尺形的钟架两端相连，安放在西面和南面。64件铸有不同花纹和错金铭文的青铜钟分3层挂在桐木结构的钟架上，编钟前面有2个手握长木棒的男性乐工，他们时而随乐歌舞，时而用长木棒轻轻撞击下层的大圆钟。编钟后面有3个女性乐工，每人手拿2个钉子形木锤，随着旋律的进行，有条不紊，配合默契的敲击着中层的甬钟和上层的钮钟。大钟雄浑洪亮，小钟清脆悦耳，优美的乐曲显得更加动听了。怪不得沉醉其中的曾侯乙，连外面的烽烟战火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听众朋友，在音乐声中，我们所做的短暂的故国神游到这里就结束了。也许您认为这只不过是随便编造的故事而已，可是我要说，这是有根有据的历史故事。1978年夏天，在湖北省随县擂鼓墩挖掘的一座战国早期墓葬，其中的酒器、编钟、编磬、鼓和丝竹乐器，就是按照刚才讲述的样子摆设的。 这显然是墓主人生前欢宴享乐的场景。不同的是，这个墓葬的主人曾侯乙是躺在东市的棺椁里。还应该补充说明一点的是，在钟家下层大俑钟当中，有一口楚惠王赠给死者的帛钟，帛上的铭文告诉我们，随葬物品入土的确切年代是公元前433年。现在，让我再来简单介绍一下曾侯乙编钟。无情的岁月侵蚀了墓葬中的大部分器物，包括上面讲到的那些丝竹乐器和那套石编磬，却奇迹般完整地保留下这套编钟。编钟的西架长7.48米，高2.56米，南架长3.35米，高2.73米。最大的俑钟有203.6公斤重，64件大小青铜钟个个音色优美。更有意思的是，每口钟都有正面和侧面两个发音点，在这两个标有音名的发音点上，能够敲出两个成三度关系的乐音。这种双音结构中的制造技术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可惜这种技术到汉代就失传了。编钟的音域很宽，只比现在的钢琴两端各少一个八度。更重要的是，这套编钟的发现打破了多少年来认为中国古代音乐只有五声音阶的论点。现在请您听听中层第二组当中的五口俑钟的音响。还是在这五口钟上能敲出七声音阶。更令人惊奇的是，不同组的编钟在这基本七音之外还有变化音，它们合起来有12律齐备，可以在3个8度的中心音域范围内构成完整的半音阶。从这套古代编钟的音乐性能上，可以看到我国2000多年以前先秦音乐文化和冶金铸造技术高度发达的程度。感谢考古工作者的重大发现，不然这一历史的光辉就将永远埋没尘下了。下面请您欣赏用曾侯乙编钟、编磬和其他弦管乐器一起演奏的古典乐曲。遗憾的是，曾侯乙墓虽然保存下大量古代乐器，却并没有把乐谱留给后世，所以只能为您演奏晚些年代流传下来的乐曲了。当欧洲的绘画大师们在画布上用油彩创造新的艺术形式的时候，中国的丹青妙手们依然继承了祖先在宣纸上舞墨作画的传统，这样就形成了艺术上的两大支流。音乐也是一样，如果把欧洲的古典音乐比作色彩丰富的油画，那么中国的古典音乐就是笔墨清淡的水墨画了。下面给您介绍的就是颇有中国水墨画意境的古典名曲《春江花月夜》。《春江花月夜》原名叫《夕阳箫鼓》，是一支古代琵琶曲，被收入1895年出版的南北派13套大曲琵琶新谱。半个世纪以前被改编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 是后人根据乐曲表现出的意境，用唐诗中选出的诗句命名的。这是一支分成十段的单章乐曲，从钟鼓悠扬、夕阳西下的黄昏写起，形象地描绘出皎洁的月光下，依连的微波中，荡漾着晚归的渔舟，这样一幅美丽的图画。演奏这支乐曲的乐器有琵琶、箫、胡琴、筝等，钟磬点缀其间，更增加了这幅画卷古色古香的情调。 和曾侯乙编钟一起出土的丝竹乐器中，有一根两端封闭的横吹竹管乐器，这就是古人称之为有底之笛的池。下面请听用复制的池演奏梅花三弄，钟磬和其他民族乐器伴奏。梅花傲雪凌霜，洁身自好，是我国古今艺术作品常常选用的题材。相传梅花三弄是1500年前晋代桓祎的即兴之作。那时候有个著名的书法家王徽之很想见见这位名气很大的吹笛能手。一次他们俩在旅途中偶然相遇，王徽之便请桓祎演奏。桓祎即兴吹奏了一曲，就是这支后来广为流传的梅花三弄。美妙的乐曲被琴家吸收之后又改编成古琴曲，现在见到梅花三弄的最早谱本就刊印在公元1425年出版的《琴谱集·神奇秘谱》。梅花三弄曲调朴实，结构简单，开头有一个散板的引子，紧接着出现了明快有力的主题旋律。这个主题旋律在高低中三个音区反复再现，就是所谓三弄。这支乐曲的特点还有大量运用叠句，和每个乐段都有一个相同的尾句。现在请听用有底之笛池来演奏这支1500年前的笛曲，可以使您领略到一点我国远古乐曲的风味儿。Thank you. 离骚是战国时期楚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不朽名作。唐末的古琴家陈康士有感于国家危险的时局，根据离骚的词意谱写成琴曲，表现了一个忧国忧民的人对理想的热烈追求和失望后的感叹。最后，请您欣赏的乐曲《楚殇》，就是根据琴曲《离骚》中的一段改编而成的。这支用钟磬和其他民族乐器演奏的《楚殇》，荣获了1983年第三届全国音乐作品评比的三等奖。据说乐曲是楚国的旋律，又是商调式，所以称作楚商。现在用同是中原诸侯又和楚国有着密切关系的曾国所铸造的编钟来演奏这支乐曲，应该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刚才您听到的是用曾侯乙编钟、编磬和其他弦管乐器演奏的古典乐曲。乐曲编配者是王元平、高洪祥和尹维鹤。钟磬由湖北省博物馆冯光生等演奏，持独奏湖北省歌舞团尹维鹤。参加伴奏的有湖北艺术学院民乐队和湖北省歌舞团民乐队，乐队指挥高洪祥， 由王炬撰稿，方明播讲。